戏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近日，河北省委宣传部下发关于培树基层五大文化阵地的安排意见的通知。省委宣传部决定重点培树农村文化礼堂、城市文化广场、社区文化家园、企业文化俱乐部、高校文化讲坛等五大文化阵地。省委宣传部会同有关部门对五类文化阵地进行考察选树，每年选树具有示范引领意义的农村文化礼堂100个、城市文化广场40个、社区文化家园100个、企业文化俱乐部10家、高校文化讲坛10个，通过以奖代补形式给予支持，对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表扬。6月20日，河北省首届军民融合十大杰出人物评选活动在石家庄市启动。这次评选活动由河北日报报业集团、河北省国防科技工业局作为指导单位，河北日报报业集团石家庄分社、河北省军民融合促进会、河北省国防工业工会共同承办。河北省首届军民融合十大杰出人物评选活动为首次举办，旨在通过这次评选提升河北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的水平，扩大河北省军民融合产业的影响力，以评选先进典型的方式发挥模范带动作用。近日，涿州市东城方镇政府联合市安监局召开企业安全负责人及村级协管员培训会议，传达并学习了关于2017年防范危险品、化学品和烟花爆竹事故重点工作的通知，对企业生产以及暑汛期防范等安全工作重点进行强调。我是冯博，欢迎您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0008666。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生为你布满爱的痕迹，当年华老去依然温暖如昔。 有些人不敢放弃，只为爱不能忘记，只怪物换星移。有些梦不能相信，只怕多留真情。但你却是我唯一的决定。

这是92年马景涛和岳霖主演的42季琼瑶电视剧《青青河边草》当中的主题曲，由高胜美演唱。这些歌曲常常会把我们带到好多好多年前，那个时候可能你在读书，你刚刚步入社会工作，或者你刚刚成家，所以歌曲就有这样的魅力啊，它很容易的就把你带回到曾经的某一段时光。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黎明在刚离异之后演唱的《我可以忘记你》。很多人都会去联想这个歌词是他要跟乐基儿说的心里话吗？ 得到的已经太多，你安然取舍我，我安静来存活。请满足我好奇，我只敢玩游戏。对不起，不要介意，我没有爱过你，只是爱怀念着你，试一试我能多痴迷。我可以忘记你，不怕想起，才算是胜利。 I'm sorry. 胜利。 学习很多，要去经历很多。开始呢，我们要去记住，后来又要用很长的时间去忘记。可是在忘记的时候啊，记忆并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它轻而易举的就删除了一些东西，而记住的往往被自己的想象又夸大了。其实有些事情呢根本就不存在，只是我们的臆想而已。可是每个人好像都情愿相信那是真的，所以人的记忆要自私贪婪。 生活像悬疑的小说，下一页剧情是什么？我相信没有人晓得，世界究竟怎么了？也许是我也闷得太久，也许是我今天着了魔，好像时钟几秒钟。孩子似的闭上眼向前走，回到自己那一过，那个好久忘了去梦的路口。我喜欢孤单冒险，最终梦的线索，我的左手上都是自由，再也不想做无聊的那个我。我走向的环境界原来那么快乐，我连呼吸都是幸福的。换一个角度去看另一个地球，爱情的范围谁画得出呢？我爱的人剩下 都是心。

方，我轻轻一跃跳进人的河里。外面下起了小雨，雨滴轻飘飘的像个年轻岁月。我脸上蒙着雨水，就像蒙着幸福。我心里什么都没有，就像没有痛苦。这个世界什么都有，就像每个人都拥有。小雨，雨滴轻飘飘的，像我年轻岁月。我脸上蒙着雨水，就像蒙着幸福。我心里什么都没有，就像没有痛苦。这个世界什么都有，就像每个人都拥有。 青春是汪峰很多歌曲当中惯用的题材，一无所有是青春的一个特点，可是它并不是羞耻的代名词，它更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燃尽我们的勇气，一方面让我们在命运的最暗面窥探到最为灿烂的希望。既然已经一无所有了，还有什么是豁不出去的呢？接下来徐佳莹为我们演唱《惧高症》。 高空弹跳的我不想听，没兴趣冒险的游戏。当你邀请我，为何轻易答应？你的语气让我安心。 惧高症又叫做恐高症， 是说呢，有一类人啊，他会对身处一定的程度以上的高度感到恐惧，在高处的时候陷入莫名的恐慌，呼吸加速，手足无措，无法对周遭事物做出正常反应，而待在高处下不来。许佳莹的这首歌描写的是一类人，他们在心理上的一种不自信、不确定啊。可是在真正的爱情到来的时候啊，他们也会变得非常的勇敢啊，努力去争取。我觉得非常形象地描述了我们身旁的一类女子啊，看过去弱不禁风的，非常的柔弱，可是真正的你要让她去扛起感情的责任的时候，她会变得非常的强大啊。而且我们在遇到感情的时候，通常啊，一个女人表现出来的就是遇强则弱，遇弱则强。怎么讲这句话啊？就是说当你有了非常大的一种充分的爱和安全感的保护之下啊，女人就会不需要以备战的姿态去和世界对峙了，她会变得非常的感性和柔弱和柔软。而一个女人呢，如果说很强势，是因为她真的没有得到应该有的保护和关爱。所以呢，当男人指责自己的女人强势的时候，要先看看自己是否足够强大。 曾经真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为你的心跳也好，是前世的因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是否特别遥远？遥远的人，你可曾抬头望天？怕黑的女人，家里灯火依然暗。怕黑的时候，总想见你一面吧。哪怕是说的已经与爱无会感到一点温暖。过去的心可以不看，可以将它撕成两半，只当旧情一刀两断。不管经过许多年，说过的话可以不算，爱过的人可以再换，只当旧情一刀两断。错了，错了。 田震，女人这一生呢，一定要完成几件事情，就是由弱变强，再由强变弱啊。我们都说女孩子要变得特别的独立啊，要善于通过自己的能量去发光发热啊，不要太多借助别人的一些能量，你要变得很自强嘛啊。可是当你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你就应该去释放出一些弱的东西了啊，所谓要示弱啊。如果你不示弱，你真的会过得蛮痛苦的。女人这一辈子呢，任何年纪都要尽量的避免怨，不论是为自己还是借题发挥，其实我们都可以过得很漂亮的啊。我们未必长得很美，可是我们要笑得很美。继续要听的歌，周华健《新的方向》。 追逐我的理想， 想，我的心不断地飞翔。